大姐相中宋红了，那是因为宋红有两大优势，第一是长得美。美到了什么程度呢？《资治通鉴》上的话是这么说的，宋公威容德气，群臣莫及。这宋红长得太帅了，那简直帅呆了，满朝的大臣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第二是能力强，这个能力体现在自身能力和善于用人上。身为大司空，宋红在治国上很有水平，国家在他的治理之下是井井有条，铿锵有序，还善于用人。宋红推荐的一个叫桓谭的才子当朝为官，这桓谭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还弹得一手好琴。为了展示自己的才华，他常常毛遂自荐给刘秀弹琴。刘秀原本对琴声并不感冒，但是听了几次之后呢，就被他优美的琴声给迷住了。从此他常常叫桓谭来弹琴。宋红听说之后，把桓谭叫到自己府上。桓谭原本以为宋红一定会夸奖自己，结果他刚一进门就遭到宋红一顿噼里啪啦的训斥：你知道错了吗？啊，我没弹错呀。桓谭心里边纳闷啊，我最近弹的琴都没有错误啊，你非要我来检举你吗？桓谭是个聪明人，话说到这种地步，自然知道宋红话里的意思了，于是不再争辩，马上改口：我错了，这就改，我马上改，我时时改，刻刻改。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桓谭出来了，他是满头大汗。那下次刘秀叫自己弹琴，是弹还是不弹呢？弹会遭到宋红的封杀，不弹皇命不可违呀。过了不久，刘秀在朝中搞大型宴会，桓谭本来有意回避的，但是刘秀不但把他列入宴会人员名单，而且还点名叫他弹琴作乐，以助酒兴。桓谭是走又不能走，推脱也不能推脱，只好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上阵了。可是他身在弹琴呢，心却在宋红的身上，手在弹琴，眼睛却一直盯着宋红看。诚惶诚恐之下，琴声自然就严重走调了，就跟刚学弹琴的人一样。桓谭由天籁之音变成了天烂之音，刘秀很是惊讶呀，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桓谭嗫嚅着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这时候宋红挺身而出，大步走到刘秀跟前，把脑袋上边的乌纱帽摘下来了，跪在地上：臣有罪。就在刘秀惊愕的时候，宋红说出了罪从何来：我之所以推荐他，是因为爱惜他的才华，希望他能为君王分忧解难，而他却给朝野带来了一股音乐风。现在是治国安邦的时候，而不是享受的时候，我推荐人一时失察，犯了大罪呀。刘秀一听有道理呀，朝中天天歌舞升平的也不是什么好事儿，那是亡国之君干的事儿啊。想到这儿，刘秀赶紧扶起宋红，深深地鞠了一躬：以后我不再沉溺于音乐了。很显然，如果说胡杨公主是白富美，那么宋红就是高富帅。现代高富帅往往会博得众多女生的青睐，在恋爱婚姻当中获得成功，几乎每个男人都想成为高富帅，而不是矮丑穷， 但现实是残酷的呀。对一些男人而言呢，高富帅是个心酸的词儿啊，因为无论外形、财富还是学历，屌丝都很难望高富帅的相背。屌丝只能收获呵呵了，而高富帅收获女神一点都不费功夫。因为胡杨公主很中意宋红，因此这位高富帅要想收获女神胡杨公主，只需要一个微笑，一个点头就足以了。可是啊，千金难买一笑，万金难低一头，宋红会微笑着点头吗？刘秀听说大姐相中的是宋红，自然很高兴，马上派人去试探宋红的心意。本着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原则，皇帝的大姐自然也不愁嫁。对一般人来说，既然人家皇姐相中你了，那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自然就欢欣鼓舞地答应了。可是呢，宋红却是个例外，她拒绝微笑，拒绝点头，理由是我已有家室。刘秀一听这个理由就好笑啊，有家室有什么关系啊？朝中文武大臣哪个没有三妻四妾的呀？于是呢，他马上为大姐和宋红安排了一场宫廷版的相亲。当然了，本着皇姐应该矜持的原则，刘秀在宫殿里摆了一个屏风，让大姐坐在屏风之后进行隔着屏风的相亲。这场相亲是惊世骇俗，动人心弦。刘秀显然是精心准备了，一开口就给宋红下了套了。爱卿啊，最近我在书上看到一个词语，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你能帮我解解惑吗？宋红就回答了，臣虽然才能有限，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刘秀又问，贵一娇，富一妻，这个谚语是什么意思呢？哦，臣孤陋寡闻，这个词儿我没听过，但臣倒听说过，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短短的两句对话，宋红显然意识到了什么，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情观点。贫贱时的朋友才是真心朋友，一辈子也不能相忘，患难时的妻子才是真心相爱，一辈子也不能离弃。刘秀的大姐原本以为自己坐在屏风之后有优先选择权，可是呢，宋红却出人意料，反客为主，直接拒绝她了。要不要再给大姐一次表白的机会呢？很显然，身为皇姐的胡杨公主是开不了这个口的。于是乎，这场空前的相亲就以这种方式戏剧一般的草草结束了。宋红发迹了不弃贫贱时的结发之妻，刘秀是又感动又内疚。感动就不用说了，内疚的缘由是没能再为大姐找一个好归宿。刘秀很希望大姐胡杨公主能早点找到自己的真爱，但他没有料到，就在姐姐遭受爱情打击之后，马上又遭到了人格侮辱，这不得不让刘秀感到震惊。也许是因为相亲失败，胡杨公主移情别恋，开始宠爱自己的一个家奴。按照高富帅的标准呢，这个家奴虽然不富有，但却很高很帅。胡杨公主恋上他之后，出手大方，挥金如土，很快就把这个家奴打造成了一个高富帅。 而这家奴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从此就说上了，我是高富帅，我怕谁呀？他仗着胡杨公主的宠爱，开始狐假虎威，耀武扬威，大排场大气势的招摇过市不说，更有甚者，还有一次在闹市公然不顾王法，赤裸裸硬生生地杀了人。这个家奴原本以为啊，凭着他家主人的身份和地位，杀一个人就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一般，不值一审。可出乎他的意料，此时却有个人公然站了出来，公开发表言论，要把他缉拿归案。家奴开始很不在乎，但是听说这个人的大名之后，吓得是花容失色，赶紧就躲到了公主府当中，从此不敢再出来一步。这个人谁呀？这个人就是洛阳令董轩。那么这个董轩又是何许人也呢？居然敢太岁头上动土。董轩字少平，东汉陈留人，他少年时就学识渊博，精明能干，后来因为很得大司徒侯霸的器重，推荐他担任北海郡相。董轩上任之后，不畏强权，秉公办事，很快就干出了成绩，获得了董青天的称号。当时郡中武官公孙丹仗着自己是豪门大族，为所欲为，横行霸道，董轩看在眼里，恨在心里。有一次公孙丹家里盖房，请来一个看风水的，风水先生说应当在房基下面埋一个人，可以大吉大利。就是这句话竟然引发了一场血案。在破土动工之前，丧心病狂的公孙丹竟然让儿子把一个过路的行人给杀了，把尸体埋在了房基底下，以求逢凶化吉。可是啊，公孙丹的这个举动非但没能够逢凶化吉，反而惹祸上身。董轩知道这件事之后，是二话不说，立即派人把公孙丹父子缉拿归案，斩首示众。公孙丹的手下不服，纠集了30多人，拿着兵器要找董轩算账。董轩知道这伙人平时倚仗公孙丹的势力横行霸道，欺压良善，个个都是罪大恶极之辈，于是下令把他们全都逮捕入狱，并且全都斩首示众了。这件事激怒了董轩的上级青州太守。公孙丹以前经常贿赂青州太守，说白了，这个青州太守就是公孙丹的保护伞。公孙丹和青州太守有钱权交易的关系链，现在公孙丹就这样被董轩打压下去了。青州太守自然也不是省油的灯，马上站出来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恶人先告状，他写了一纸颠倒黑白的告状书，告到刘秀那儿。毕竟董轩是刘秀钦点的北海郡相，对他动手呢得有理由和借口啊。然后不等刘秀回信，就使出第二步，先下手为强，把扫黑大队长董轩捉拿归案，并且打入了死牢。最后也学董轩以其人之道还施彼人之身，快刀斩乱麻，直接把董轩送上了断头台。据说当时和董轩一起被押上断头台的有10多个人，董轩被排在了第二个行刑。也许是青州太守觉得把董轩放在第一个行刑太过于引人注目了。总之，董轩遇到青州太守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的，因为正是这个牌位 才上演了电影里经常看到的刀下留人那精彩的一幕，从而保全了董轩的性命。原来啊，刘秀接到青州太守的状纸之后很是重视，他通过全方位的调查研究，认为尽管董轩不分轻重全部处死的做法不当，理应治罪，但又觉得董轩是个难得的人才，不畏权势，执法如山，于是决定宽恕他，再派人火速去救董轩。而特使来的也正是时候，刀斧手就要砍向董轩的时候，特使一声暴喝，刀斧手手中的刀挥在半空，就像被使了定身术一般定住了。原本视死如归的董轩就这样脱离了虎口，命是保住了。鉴于这件事这么一闹，北海郡是待不下去了，于是刘秀将董轩调至怀州任怀州令。治安不好的怀州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风清气正的州县，刘秀对他也赞赏有加。由于江夏遭贼寇侵扰严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刘秀就任董轩为江夏太守，江夏很快也来了个风清气正。都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呀，现在居住在洛阳的皇亲国戚，因为背景足够大，权力也足够大，大多数都骄奢淫逸，专横跋扈。别的不说，就连他们的家奴也是狗仗人势，胡作非为。刘秀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刘秀想，洛阳城是全国的首都啊，首善之区，这么搞的乌烟瘴气怎么行啊，就想好好治理一下这股歪风邪气。可是连换了几个地方官都管不好，长此以往这么下去那可不太好，于是他准备选拔一个得力的官员担任洛阳令。选什么样的人呢？他想这个人必须得不畏强暴，不怕权贵，敢于严格执法。他思来想去，忽然间想起来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董轩。于是又把董轩调进京城任洛阳令。董轩到任之后没有辜负刘秀的期望，上任伊始就大刀阔斧地处决了几个为非作歹的豪强。可是呢，很快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这就是刘秀的姐姐胡杨公主的奴仆在外边公然杀人犯法的事儿。董轩想，要是胡杨公主的奴仆杀了人就不治罪，还怎么能治理好京城的治安呢？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他是不能贸然到胡杨公主的府里去抓人的。于是呢，他就带着捕快天天在公主的公寓门口蹲点儿，以求来个守株待兔。功夫不负有心人，董轩终于等到了鱼儿上钩的时候。这天胡杨公主要到外边去兜风，就坐着马车带着杀人的那个奴才出来了。那个奴才心想啊，有胡杨公主在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呢，但是他很快就被一盆冷水给泼醒了。泼冷水的人是董轩，这个家奴还没看明白怎么回事呢，手上就多了一副冰冷的手铐。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几位朋友、 啊、哎，有这么两句话 知道吗？ 哪两句？人不得外号不富、嗯、马不得夜料不肥、 嗯、啊，有这句 对、嗯、哎、啊、这么说您有外号？ 当然了、 哦、 李金斗人送外号 什么？ 倒霉斗。 哎， 我的外号 啊 倒霉石。 嘿，咱俩差不多。 您是 倒霉李。 嗨， 您瞧瞧， 我的外号 什么？ 笑倒霉。 一群倒霉蛋。 众位、 啊、您别看我们是一群倒霉蛋、 嗯、 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有一致的策略。 哎，对待倒霉的事儿啊、 嗯、 我们有个共同的态度。 哎，遇到倒霉事儿、 啊、 我们有统一步骤。 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的宗旨是 什么呀？ 认倒霉。 对、哎、你不认倒霉不行啊。 是， 有人说了、 嗯、 有冤枉你告去。 对 啊，那么容易就告起来了、 嗯、就是打官司那是闹着玩的吗？ 对， 可不， 上法院麻烦着呢， 又不是人命案子、 嗯、 你较什么真儿啊。 哎，认了吧、 嗯、忍了吧， 私了吧， 算了吧。 各位， 嗯， 我最近就遇见那个倒霉的事儿、 嗯、 所以说这话是在前几天、 嗯、 我花480块钱、 嗯、 买了一个崭新的飞鸽自行车。 新车、 哦、一眨眼儿 啊 丢了。 丢了， 丢了、 嗯、 哎呦，告去呀、啊、 哦， 我连派出所报案都没去。 是啊， 想得开、 哦、你怎么想的？ 不就480块钱吗？ 是啊， 干什么呀、 啊、 就好比呀 啊 偷自行车，他母亲去世了、 哦、 啊，算我出份子行不行啊？ 哎呀， 哎呀， 走 好、哎、你 是得认倒霉 是吗？ 你看我前两天、啊上一咖啡厅 啊、哦、 就要了一杯咖啡， 一杯咖啡、 啊、一结账收了我2000多块啊。 2000多块这也太黑了， 我都没争执、 哦、怎么着 认倒霉了？ 认倒霉了， 人家了。 哎 哎呦，谁让咱嘴馋呢、 哦、 说的是上咖啡厅喝咖啡去、 嗯、 我要是上鼓楼喝碗豆汁儿吓死他也不敢跟我要2000。 对对对对对对、 哎， 其实啊 啊， 这倒霉的事儿在所难免 啊、 嗯！你这前两天我在一小饭馆吃饭， 怎么样？ 他那饭菜不干净啊， 嗯、 闹得我是上吐下泻的、 哎，食物中毒啊！ 啊，有人劝我依照什么食品卫生法告他去， 有。 告去、啊、什么呀？ 嗯， 不就多上2趟厕所吗？ 啊， 算了吧， 哦、 我就只当开饭馆那老板跟我铁哥们儿、 哦嗯， 他得的是急性痢疾 啊、 嗯，我替他上厕所了。 走、啊，认倒霉吧。 哎， 要说呀， 啊， 你们几位那倒霉可没我倒的大呀。 你是怎么回事？ 倒霉的事啊！ 现在有一帮人。是专门是造谣生事，吃饱了撑的 啊！ 造谣都造到我头上来了， 造到你头上来了。 他说我爱人， 啊、说你爱人什么？ 说我爱人，说我爱人对我是一不忠二不义，傍大款当小蜜，给日本老头当小蜜去了。 嗨、哎，这可太难听了， 这是诽谤啊！ 告 他 呀， 告。不是，这没告可就已经满城风雨了 啊！ 要是告的话，那还不得家喻户晓啊！ 哎， 对， 认倒霉了， 他了、 啊， 认倒霉了。他说他的 啊， 咱们还不往心里去， 告。我这么说你假装没听见。 我没听见 没听见。 对， 可实际上你都听见了。 对 啊， 听见了 啊！我是听见了， 听见了怎么办？ 听见了我也不理会儿 哦， 我就当是说你老婆呢。 哎呀， 听见 了，这可没你这么说话。 谁让你说我？ 哎， 你说我是 咱们哎，倒霉相， 倒霉相。 嗯，咱们自己 嗯， 这是开玩笑， 嗯、 千万别起内讧。 对、 哦，这都是好意。 啊、对对对， 对爱人嘛 啊、 嗯，应该尊重， 是 是不是？爱人嘛、 嗯啊，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哎， 这话太对了， 哎、 是不是啊？ 我爱人呐。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物空间和纪实传奇节目的制作人刘丽。休假的时候去英国，有一天住在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贪恋美景舍不得多睡，一大早就起来穿行于森林和草坡，不时还有肥肥的野兔从身边跳过。爬上一个山坡，一回头，一望绿水，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旷野无人，凉风拂面，我坐在这边山头看风景，一只乌鸦站在另一边山头看风景。总觉得生活在别处，总想着逃离车水马龙纷乱人群，却在远离尘嚣的这一刻发现，原来一直想逃离的地方最温暖。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有请我们的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李老师、 哎、 我一个问题没问您、 哎、 先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吧。 来你说说。 那位女士哈、 嗯、 就是左脑鸣右耳鸣、 哦、 而且左侧的太阳穴带着整个的半侧头都疼都胀、 嗯哎、 就是这个问题。 好的。 嗯 啊，包括一个耳鸣的这个症状啊，包括一个呢脑鸣的是吧，这个啊，这是两个啊，这两个呢有所不同。 嗯 啊，但是又有它的共同点是吧？我们就可以肯定什么呢？我们初步就可以确定他有颈椎病。 对， 嗯，这个也是啊，我们后来啊，也不是一开始我们就明白这个道理啊。过去你比如说咱提到耳鸣，我们讲了这个耳鸣讲了很长时间了， 嗯， 是不是？ 对， 还经常 遇到这样的问题， 哎，有人提问、 嗯、 啊，就说明它是临床上的一个常见病和多发病、 嗯、 在传统上耳鸣是吧，肾开窍于耳， 嗯， 是不是？那么就说啊，出现了肾的耳鸣有两种， 嗯， 一种是耳鸣如蝉， 嗯， 哎，跟鸡柳叫一样、 啊、嗯， 一种呢就跟那火车隆隆的声音、 嗯、 它是首先把它呢分出来呢虚实两种。 嗯， 比如过火车的这种声音 是肝的问题， 肝的是火。 嗯， 那么就是如蝉， 嗯， 这个耳鸣如蝉， 肾的问题， 哎，肝肾阴虚、 嗯、 啊，他是这样解释。 嗯 啊啊，至于后来我们发现很多人的颈这个 耳鸣和脑鸣它有跟颈椎病有关系。 对了、 嗯、 所以这医学啊，是啊，为什么提到了我们要继承祖国传统的医学是吧，要学习挖掘啊，同时呢啊，你还得有什么呢？就不断的创新，是吧？有新的发现，啊，就是我们这后来发现，哦，跟颈椎有关系。 嗯、 所以这一点，我们把首先呢，就许多疾病，帮助大家呢，寻找它的根儿。 对， 这叫定位。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定性。 定性。 啊，我们说出来有实证，有虚证。 嗯。 啊，过去怎么认识？是吧？现在，啊。怎么认识？ 嗯， 是吧？ 传统的，你比如说现在医学怎么认识？ 嗯， 诊断半天，最后告诉你一个神经性耳聋， 嗯， 一沾神经不好治，是不是这样？ 对， 那就说呢，用自然的方法解决了很多很多的， 嗯， 这个耳鸣， 是， 就是你讲这个，是吧？你认为是颈椎造成的， 嗯， 那你怎么能证明呢？ 嗯， 是不是？怎么能证明？ 对， 正是因为自然的方法一系列对颈椎的呵护和康复， 嗯嗯， 最终啊解决了。 是的， 是这样， 嗯， 以事实来验证我们的推测。 嗯， 啊，他好了，就说明你这个找对了。 对， 是不是？是不是这样， 嗯？ 啊，所以这套方法，我们有耳鸣的朋友一定要把咱们自然的方法对耳鸣的这个康复的，包括软件也好，硬件也好，把它都用上。 嗯， 是不是这意思？ 是， 这不就解决了吗？你比如说，脖子要 经常 说，啊， 嗯， 而且呢，摸着哪根筋， 嗯， 是吧？硬疼，你把它揉开了。 对， 啊，揉累了，做揽功。 嗯， 是不是？ 多好种方法。 嗯，天热了，拔罐子。 是， 是吧？经常呢，干什么呢？活动这个脚趾。 大脚趾。 大脚趾呢，大脚趾表现头啊。 对， 你包括你耳鸣也好，你包括你是吧， 对，你半边头头疼也好，都一样。嗯， 啊，它不是针对你啊什么的，不针对你这个病，是吧？而且针对你得这病的一个机制， 嗯， 机理。 对， 啊，这样呢我们把它全部都用上，啊，包括你比如说说到我们把耳鸣说了， 嗯， 脑鸣呢，脑鸣在传统来说有记载，有论述，有方法。他就认为什么呢？啊，肾，啊，我们讲过吧，肾阳虚了，啊，在临床一说，大夫一闭眼一模糊，一说好啊，脉啊，你肾虚，有错吗？没有错， 嗯， 都对，是吧？ 但是太笼统了哈。 是啊， 嗯， 啊。所以你得给人看完病，你得给人分析出来， 嗯， 你是肾阳虚是肾阴虚， 是 还是肾气虚， 嗯， 还是什么肾精亏， 嗯， 你比如说谈到肾精亏，是吧？我们大家常说的这块阴阳讲的比较多啊，是不是？ 嗯， 但讲肾精这一块就比较少一些， 对， 肾气也讲的比较少， 嗯， 那这个呢就属于啊，那传统来说肾精亏啊，所以说我们就明白了。第一呢，它属于肾， 嗯， 第二属于精亏， 嗯， 那你明白了这个啊病理病的机制，是吧？就定性定位了，啊，对于我们康复也好，治疗好，你就明白了，啊，你就从什么呢？要从肾来治。那肾精哪来的？肾精啊，就是肾阴和肾阳，他们俩合， 嗯， 啊，产生一种啊肾气， 嗯， 肾气的冲旺。化为精， 气化为精， 哎，气化为精， 嗯， 它的基础还离不开什么？ 嗯， 还离不开 肾的 阴和阳， 嗯， 是不是？所以这就清楚了，啊，久病及肾呐，啊，肾是先天之本呐，啊，是吧？这人老实际上是肾老啊，这些观点啊，不仅仅是一个叫概念上，啊，而且呢，要什么呢？通过这些概念的东西，要引申具体的病， 嗯。 你不就清楚了？哦，我知道这肾精亏，肾精亏你就要调啊。 对， 你看你是肾阴亏了，是肾阳亏了， 嗯， 是吧？哎，然后把它调成平衡啊，这个平衡是相对的，啊，是不是？啊， 嗯， 是在动态下的相对的平衡， 是， 啊，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夏天就阳就足了， 嗯， 是吧？到冬天 阴足了， 就阴足了， 嗯， 啊，它这是在变化。但是变化不能失平衡， 嗯， 不能失去它的平衡和稳定。 是的， 那这不就清了吗？是吧？啊，它不和，它就不能产生肾气，肾气不足，它就不能化成肾精。 嗯， 啊，这腰酸呐，是不是？哎，记忆力减退呀，是吧？都会等等出现这个，啊，对生殖系统也是，是吧？精亏呀，是吧？这些男女的生殖，哎，传统来说都认为是肾的原因，哎，这不就清楚了，啊，我们把这个说清楚了，啊，这是传统认为的，啊，有肾精亏，那么现代医学就没有这个 脑鸣这一个病。 嗯， 没有，是吧？所以医学在不断的啊，它各有各的门类，它有各的不同的优势和特点。啊，他不承认，他怎么去治呢？他不承认有这病，他会能治好吗？他不会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什么也都不是尽善尽美的。 嗯 啊，如果尽善尽美，他就没有发展了，是不是？哎，所以这一点跟说起，对于这耳鸣的效果，我们刚讲了，这是毫无疑问了。那么对脑鸣呢，是吧？我们也有许多好的。 啊、对。 当然，这个脑鸣啊，要比耳鸣啊，在临床上要少得多，是不是啊？ 嗯。 我们最典型的就是，大同，山西大同啊，一个老太太，一直是吧，被这个病困扰多少？13年。打13年 也非常痛苦，这个病。对， 他说没法让你睡觉， 嗯， 是吧？只要你意识稍微有一点清醒的时候， 就能听得到， 听得到， 嗯， 就那么情况。就通过用自然的方法，是吧？ 综合的方法， 你说哪个专门治脑鸣？对不起，说不好，是吧？就全面调吧，是吧？我们给他定性定位，还是从肾上，啊，从肾上调他的阴阳嘛。是不是、啊、哎，然后呢我们说了这为什么要打通督脉， 嗯， 我们讲得很清楚，是吧？督脉什么，是吧？它在我们这腰，就是腰为肾之府， 嗯， 啊，又细说了啊，哎，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又说太细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是吧？但是传统在这方面说得很详细了，是吧？我们怎么去用现代的观点去挖掘这个，然后呢这个命门贴上，是不是、啊、 嗯， 哎，然后呢两边肾腧贴上，是吧？打通督脉吗？ 嗯， 是吧？督脉是一个行使一个脊椎骨、 嗯、您不总讲吗？督脉入脑入髓， 对、 嗯、 这句话就点出来了，入脑入髓。那么又现在说了，耳朵就是耳朵的问题、 嗯、 啊，脑部就脑部问题，中医从来不这么看， 对，看整体。 对了，是吧？为什么我们有一句话呢，啊，顺藤摸瓜找病根儿、 嗯， 是不是？啊，这 顺瓜摸藤找病根儿， 对， 嗯， 啊，顺瓜摸藤， 咱们给倒过来了。 啊，人家是顺藤摸瓜， 对，咱们给倒过来了哈、 啊。我们把这瓜就形容你现在的症状， 嗯、对， 找的病根儿就是引起你这个根源，是吧？我们抓什么？抓根本源嘛。 对， 啊，是不是？所以这一点上，是吧？我们说抓根本源，说抓住了根本源，你打好了基础。就说你有点小病都不耐大事儿， 嗯， 是不是？你不伤根不伤本呢，不伤源呢， 是这么道理、 是不是这意思、 嗯、 啊，所以它不是针对你某一种病我们设计的，哎，大家要明白啊。刚才我跟姚老师讨论，我也是用自然的方法，你必须要知道特点和优势， 嗯， 说你不知道它的优势，你怎么会利用它的优势来解决你的问题， 是 啊，这样我们把这个问题就跟说的啊，就比较清楚了， 嗯， 啊，是吧？特别抓紧这个时间干什么？通督脉，而且对于肾经，啊，这方面，在食疗上， 嗯， 确实可是不少， 嗯， 是吧？你比如坚果类的， 对，可以多吃一些补肾的食品哈。 对、 嗯， 你看看你结合着你阴和阳，又提到了阴和阳， 嗯， 啊，是不是？不是你自己一定要知道你是什么体质， 对， 是吧？我们讲了，你不明阴阳，动手便错， 嗯， 是吧？我们自然的方法，它的基础根据什么？就是传统的理论， 嗯， 啊，而且我们偏重于什么呢？在这个生出一支来，把传统的这些啊调养这块干什么呢？发展了，而且完成了一个系统， 对， 啊，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 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了，咱们继续。 真要知道啊，你是什么体质，在你确定了你的体质之后啊，你比如说阳虚， 那就应该抓住夏天最热的时候来调理这个阳虚， 这不是吧？ 我正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在最热的时候，就是三伏天要调这个哮喘，是不是在节目也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好了， 我 讲到这个阴阳是吧，就联系到这儿了是吧。我说用三的方法，要有一个呢，从宏观上啊，要有一个战略的思想，而且确定你的体质，确定一年的四季，一年的四季春夏秋冬，那传统系统说还有一个脾啊，脾是什么？在什么时候应季啊？就在就连绵下雨的时候，以自然界啊，就是湿最重的时候，它对应什么？它对应脾， 也就是这个季节， 就是这季节，说的就是就夏天的即将过去，是不是？ 是， 说你是阳虚的，包括呀，你有风湿的，有关节病的，包括你有。心血管、脑血管和血管疾病的，包括你还有呼吸系统咳喘的病，这时候一定要利用什么借天时，马上夏天就过去了。如果你有这个意识，什么叫意识？就先前一步，就我们昨天说的，你是主动的花钱，自觉的花钱，是提前花钱，你还是等得了病、受了罪以后再花这个钱，被动的去花呀？ 应该是主动的。 这个题目大家都知道，道理很多人都知道，是吧？但是就说你知道这个程度，那就不一样。你比如说，你马上天气一凉，大家都知道，人什么时候容易有病啊？是吧？我们列了多少个条？ 十几条。 十几条，那就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容易得病。所以这还不到容易得病的时候，你说这话干什么？这就自然的方法，超前的意识。春秋两季是疾病的多发期，这不就行了吧？夏天即将马上就过去，多不过说个数来月吧， 对， 是吧？就提醒大家赶紧，不管是风湿啊、关节病的，还是心脑血管病，还是呼吸系统咳喘病的，所以正好对应了什么？这个脾是什么？是吧？脾是后天之本的，他为什么要这时候啊？我们说呢，咳喘病是吧，三伏天治哮喘，其实我们一开始也不是什么都懂，我们也是在悟，是吧？为什么呼吸系统是吧，这个传统强调了这个脾的作用，是吧？这就你弄清楚这个，你就弄出了哦，为什么三伏天治啥，脾居人的中焦，就是十字路口，是吧？南来的、北往的、东进的、西去的，都要在这十字路口干什么经过，所以你这个脾如果它的功能正常了，是吧，就像一个是吧非常指挥非常高明的一个警察一样， 也就是保持这个中焦的通畅， 不堵塞，是吧？当然我们做一个比喻，是吧？现在都自动化了，人们自觉维护交通，是吧？红灯停，绿灯行，是不是？我们现在自动化，也就是要求我们，这个后天之本的脾，自动化，正常化， 对，发挥它原有的正常的功能， 对，让它上下。你比如我们谈到呼吸系统，这个肺，肺居于上焦， 对， 它要往下走，对不对？它要往下走，肺气要往下行为顺，心火下行为顺，是不是这意思啊？这样我们就清楚了，说你中焦堵塞你顺了吗？你顺不了，这是一个含义，它基于中焦的含义。还有一个含义什么呢？就是肺是吧与脾之间的母子关系，这个一般咳喘一开始免疫力低 就发病。发病的时候往往都是实症。 嗯。 啊，这个实症就是什么？有外邪。啊，或者有内因。然后耗你的肺气。耗到最后都变成了虚症。这就是规律。 嗯。 所以呼吸系统的这些病一开始都应该呢去邪。就去实。 嗯。 啊，不让它耗这个正气。那这是它的一个规律。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要不断地增强干什么？对肺的补给。 嗯。 谁补给啊？ 脾。 对，脾补给。脾正好应这个季。 嗯。 一年四季它是最雨季啊，最集中的时候，就是湿气最重的时候。 嗯。 这就是开脾的时候，这是我的理解。所以为什么是三伏天？三伏天不就下雨吗？又有湿又有热的， 对， 是吧？这是我是这样理解，从几个方面啊，不知道理解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传下来的就是三伏天治哮喘啊，这是就是简单化， 就是肯定有它的道理， 就是简单化。 嗯， 然后我们去悟这个道理，是不是？ 嗯， 不但是大家知道哦，三伏天啊要拔罐子啊，要贴什么膏药， 嗯 啊，这就是传统。啊，我们为了使大家认识这个，啊，我们去探其中的奥妙，给大家做一解释，使大家引起高度的重视，能够抓住最后的时机， 对， 是吧？别等着啊，一冷了感冒了， 嗯， 感冒以后怎么样？上不来气了，咳嗽了， 嗯， 是吧？又痰了，是不是？哎，坐着睡觉了，赶紧输氧到医院住院了，是不是？肺慢性，啊，慢性的。炎症是吧，一感冒以后干什么？慢性炎症， 急性发作了就开始， 是不是这意思？ 对 啊，所以这个意义啊就是在于这儿啊，自然的方法都要超前一步，就是你早，你明知道你自己一到，很多人自己清楚啊， 嗯 啊，你看我谈到那个70年的那个老太太，那不就说吗？啊，在天凉之前结束战斗，什么意思？ 太不好过了，到冬天 天一凉他就开始感冒了、 嗯、 是不是啊？所以我们 一感冒哮喘病发作了， 对， 嗯，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现象，我们知道通过这个现象我们找到它的规律，然后利用它的规律干什么呀？就提前一步， 嗯，利用我觉得咱们在讲的时候每一季都抓得特别重、 嗯、 这个季节你看刚到咱们就提示了开始调理脾了啊，尤其调理脾呢重点也是解决这个呼吸系统疾病， 对啊， 嗯， 一个本身你要把脾健好、 嗯、 因为它是后天之本， 嗯， 另外你要考虑到你的肺是不是， 嗯， 哎，又没有源源不断的给养，最后它单独作战是吧，最后钱就粮也好枪也好弹也好都绝了是吧，你说它是不是势必最后呢病邪没去，但是呢正气不断的减弱，这形成为什么它好不了啊， 嗯， 它没法好啊，你得扶起来他， 对， 扶起来什么？扶起来是靠他自身的功能、 嗯、对， 自身的能力， 嗯 啊，自身的免疫力来什么，来抗击病邪， 嗯，就这个季节做帮扶的工作，我 没错， 嗯， 是吧，正气足一分， 病气退一分，对， 他跟那现代医学不一样， 嗯， 现代医学是使用杀伤武器， 嗯， 是吧，哎，采取啊轰炸式的把这个病情控制住，那采取控制，我们是干什么呢？这个特点是扶持，就是刚才姚老师说的那个帮， 嗯， 帮助谁？帮助脾，帮助肺， 嗯， 是吧？他因为他们最密切嘛，啊，然后呢，是吧？把他们的功能用我们自然的方法去调， 嗯， 啊，调的他正常履行了自己啊 职责， 职责， 嗯， 啊，他为什么能履行职责？ 嗯、 就是他的功能得到你呵护。 对，得到你的呵护，然后它紊乱的减弱的功能得以正常的发挥， 对吧？ 嗯， 所以你正气足了，病气就没了。 嗯， 所以你老控制它，但是它还弱，是吧？你控制住它不动了，一有风，一受寒，又来了。 是 啊，这场战争打得完吗？ 嗯， 啊，打不完呢，你得靠人自治，啊，把它规范了，哎，把这个民族之间呐、宗教之间、各派之间，哎，融合了，安定了。 嗯， 还用着你吗？ 对，